另一方面，如果说嘉王朝这边出动的是职业级选手的话，那么还能踩他们一头的君莫笑这边又都是些什么人物？君莫笑、韩嫣柔、包子入侵、风叔烟幕，这几个多次上电视的固定ID已经被大家所熟识，不知有多少工会派出人在侦查留意着这几个角色。 这些人很强，这是不用怀疑的。不强怎么可能刷出这等记录？现在工会想知道的是，这些人到底有多强？这一个默默注视着这些人的角色背后，藏着不知有多少眼睛。在不确信自己判断力的情况下，不少工会都已经去神之领域的总部搬高手过来。 不说来练号，一起用角色去观摩观摩这几个出尽风头的人物，总是可以的。中草堂，三大工会之一，但是却是三家唯一一直对君莫笑处于观望状态、没有什么正式接触的一家。此时，第10区会长车前子的角色视野里。 出现的正是这几个人在野外打怪的情景，但车前子看得有些心不在焉。准确地说，他有一丝惶恐。此时他坐在这里控制着角色，但是他的身后可是站着一位真正的大神级人物——王杰西，微草俱乐部的当家选手，上赛季的冠军，微草战队的队长。 赛季最有价值选手，本赛季目前也在积分榜上领跑，是力压蓝雨夺冠呼叫最高的队伍。王杰西的账号角色王不流行，职业魔道学者，以诡异多变的操作和打法著称，在圈中被誉为魔术师。车前子向工会上面报告了第10区目前这种高手压制各工会的局面。 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惊动到这么大的大神，居然亲自跑来要看看这几个27级的小角色。此时站在身后，车前子只觉得压力非常大，操作角色都有些极其不自然。车前子惦记着自己怀里的那个精准笔记本，那是微草去年夺冠后发行的周边纪念品。 车前子得知这大神要过来，连忙带了本子过来，准备讨个签名的。可在见到大神后，和那双明显有差异的大小眼一对视，车前子立刻紧张的什么忘了。此时笨手笨脚的操作着自己的角色，找到君莫笑等人给大神看，这才想起签名的事儿。怎么开口呢？ 车前子正思量着呢，突然听到身后人说道：“你有消息？消息？”车前子已经呆头呆脑，连这个词儿都要反应一下是什么了。半晌才回过神儿，自己的角色有消息提示。翻开一看，却是一些无聊的闲扯，连忙关上不理，稳稳地把视角对准君莫笑那几个人。 君莫笑、包子入侵、韩嫣柔，此时在埋骨之地练着级的是这三人，除此以外还有田七和月中眠。这两人却是连车前子都看不上，视角里基本能省略就省略掉了。低级阶段，技能少，打法单一，判断一个人的水平比较不容易。 比如车前子他们，就完全摸不清君莫笑这些人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但是后面这大神那可不一样，如果连他都看不出来，车前子还真不知能去指望谁了。一夜之秋的打法，静静的看了半晌后，王杰西突然说话：“哪个？”车前子不由自主的问道。 两个都是， 王杰西说， 视角中用着韩烟柔是战斗法师，君莫笑却也是用着战矛使着战斗法师的技能。 这个君莫笑是散人， 车前子说。说完就后悔了，这太废话了，杰西大神会连这都看不出吗？ 嗯， 王杰西却是应了一声。 一叶知秋的打法有什么特别？ 车前子连忙表现一下求教精神。 没什么特别，最土的打法。 车前子顿时好生膜拜呀，敢说斗神一叶知秋的打法是最土的，大概也只有杰西大神了吧。 这个流氓呢？ 这个流氓，哼，好听点叫随心所欲，难听点叫乱七八糟。 他们操作都挺强的吧？ 嗯。 王杰西应了声，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三个角色的操作水平都的确已经够称上一声强了，哪怕是那个完全不存在合理性的流氓。 不过只是这样看打小怪，也看不出什么名堂了。 那怎么办？ 你的账号借我用一下，我来和他们打声招呼。 啊啊！ 车前子连忙起身让座，这一声啊惊喜交加，惊的是杰西大神居然会因为这三人亲自出手，喜的则是自己竟然有近距离观看杰西大神操作的机会。要知道，就算是去比赛现场也绝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欣赏机会。王杰西上前坐下，随意地敲了敲键盘，甩了甩鼠标。车前子知道，职业选手都是有自己习惯的键盘和鼠标的，这随便玩玩，随便不用太在意，但肯定也会有些不习惯。随后，王杰西打开了键位设置，扫了一眼后，咦了一声：“ 和我一样，你学我呀？”“ 是啊，您是我的偶像。能麻烦您一会儿给我签个名吗？” 车前子总算找到机会，很自然地说出了这话。他的职业正是王杰西最擅长的魔道学者，而剑位设置也是模仿王杰西。 用着辛苦吗？ 还好。 王杰西却也没什么，推了推鼠标键盘，屏幕中的车前子已经飞快朝着正在练级的异形五人冲了过去。叶修早看到车前子在这边张望，却也没来理会，此时看到这家伙朝这边跑来，估摸着是不是也要和自己谈谈副本一类的事。谁想刚刚一进他那魔道学者的攻击射程，突的就是一个魔法弹打了出来。 做什么？ 这一魔法弹攻击的目标是韩烟柔，韩烟柔此时却是背对着车前子，被击中后才反应过来，飞快转过视角的他一时却是搞不清楚状况。野外 PK 这种事唐柔还没经历过，叶修对此也是极为诧异，这车前子怎么莫名其妙说打就打？正诧异呢，就见车前子头上已经跳出了个蚊子泡，切磋切磋。 怎么回事？ 唐柔也是莫名其妙啊。但车前子的又一发魔法弹已经朝他打来，正面对敌的唐柔又哪会那么容易被击中？轻敲键盘，韩烟柔已经闪过了这一击，当即也没客气，立刻开始反击。韩烟柔提着战矛，大步就朝车前子飞奔过去。车前子不进反退，继续很是悠闲地丢着魔法弹，但这魔法技能释放时，角色却还是要停下来的。如此丢了几个后，终于是被韩烟柔冲到了跟前，战矛一挑，一个天机已经抹了过来。车前子浮向半空，韩烟柔正准备继续攻击，却听嗖一声轻响，车前子继续从他头顶上一飞而过， 一道药粉也在这一瞬间洒向了韩嫣柔的身上。唐柔一怔，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车前子却已经落到了他的身后，嗖嗖又是连丢了两个魔法弹。唐柔连忙想让韩嫣柔躲开，谁知韩嫣柔的动作却变得迟缓起来，第一弹躲过，第二弹却是在他身上炸开了花。 怎么，你没和魔道学者打过吗？ 叶修忙问唐柔。他知道唐柔可怜的那点荣耀经验，就是有时帮陈果在竞技场打打陈果都打不过的对手，但荣耀共计24个职业，唐柔这种偶然为之的行为，有没有遇过的职业倒也正常。 是啊。 哎，我见过这个职业。 BOSS 入侵这些天狂泡竞技场，短短几天却已经见识过了所有职业。 他是会骑着扫把飞的，刚才他朝你身上扔的是泻药，你是不是觉得身子变软，动作变慢了？ 泻药？屏幕两端的两尊大神这一瞬间就差点石化了，这他娘是谁发明的称呼啊？刚刚车前子撒在韩嫣柔身上的东西叫驱散粉，是魔道学者20级的技能，成功撒到目标身上时可以去除对方身上的一个增益状态，同时降减目标的攻击、释放和移动速度。就算对方身上没有任何增益状态时，降减目标速度的效果却也是会生效的，持续时间长达10秒，是魔道学者常用的一个控制技能。这个技能目前并没有什么绰号，也没有什么简称，但现在被包子入侵以泻药命名，还说身子变软，动作变慢。这动作变慢是确实的，但这身子变软又是哪门子的联想力啊？两尊大神都被豹子入侵给雷住了，更何况那边的田七和月中眠此时都震惊在泻药这个貌似还真有点形象的定义上。豹子入侵却是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摸到了车前子的背后，一记板砖就拍了上去。但王杰西又哪是唐柔可比，虽没看清身后，却早留意着包子入侵的举动，此时突然一蹲身，包子入侵这一板砖就拍了个空，车前子顺势反击一个清扫。这是魔道学者最低级的浮空技，是24个职业中浮空效果最差的一个，这一扫出去，角色飞快就要到地，浮是浮了一下，空真的很难看到。但王杰西的操作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比，这一点点的浮空中，他已经成功操作车前子骑着扫把完成了一个短飞，跟着一扫把把包子入侵扫了起来，接连6下，两个角色一起越扫越高，最后重重一击把包子入侵拍了下来。他的车前子却是又骑着扫把悠闲地飞回了地面。能如此攻击，那自然是得益于魔道学者转职后20级的被动技能扫把掌握。扫把是魔道学者的特殊武器，只有转职魔道学者后才能使用，散人可以使用绝大部分武器，但也有小部分特殊职业专用的却连散人也驾驭不了。剑客的光剑是一个，魔道学者的扫把也是其中之一。这扫把掌握的被动技能是让魔道学者拥有骑着扫把飞行以及在空中使用扫把连续攻击的能力。这种技能可不是每个职业都有的，魔道学者这种空战能力让很多职业甚是头疼。包子入侵操作不赖，竞技场混着也积累了一点 PK 经验，却依然是被随便戏弄，接连几下扫把攻击加最终的拍下，包子入侵虽想用个瘦身来防止倒地，结果却仓促间没有来及完成， 一手栽在地上砸出了个坑。会这样可不是巧合，全是王杰西在攻击过程中有意用连续的攻击控制了包子入侵落地的身形，导致包子入侵想使用瘦身的话需要较为复杂的操作，判断或是手速不足都会来不及施展。职业高手这计算操作之精准远非普通玩家可比。车前子这刚一落地，韩嫣柔已经冲到跟前，战矛气势汹汹地横扫过来，但这扫把掌握是被动技能，不存在什么冷却，随时可用。车前子立刻一跳，又是骑着扫把飞开。唐柔操纵着韩嫣柔左跑右跑，怎么也追不到。包子入侵从地上爬起来，也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和韩嫣柔围攻，结果是两人组队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田七和岳中眠两个真要去 PK， 肯定打不过唐柔和包子入侵，但要当观众，水平却比这二位要高上一些。此时却都看出这个车前子虽是以一敌二，却是完全占据主动，把包子入侵和韩嫣柔带得团团转。 看砖！ 包子入侵半天摸不着对手，大怒之下板砖直接甩手飞出，结果就见车前子骑着扫把迎面飞回，半空跳起一扫把挥来。这凌空时扫把掌握下的攻击判定是极强的，直接破招了这一飞砖。板砖有眼无眼的就朝着他的主人包子入侵飞了回来。 靠！ 包子入侵大叫一声，正准备蹲下躲避，剑光一闪，砖头半空被劈得粉碎。叶修终于出手，一记拔刀斩精确地把这已经被耍得没什么攻击力的砖头给劈碎了。车前子落地立刻一个魔法弹扔向了君莫笑，跟着又是骑着扫把准备逃窜，却不料君莫笑根本不理这个魔法弹，直接一个崩山鸡跳起斩了过来。这崩山鸡的判定比魔法弹不知要强到哪儿去，虽被魔法弹击中却也有伤害，一点破招效果都不会有。眼看崩山鸡就要劈中，骑着扫把的车前子竟然在此时突然一个不可思议的倾斜，不是平飞，而是朝上斜飞了一下，这一记崩山鸡就这样被擦身抹过。车前子跟着已经半空跳起，180度转身一扫把就拍了下来，结果就见刚刚崩山鸡后收招的君莫笑似是一闪，影分身术。王杰西虽然已经瞬间做出判断，知道不妙，但是扫把掌握也不是说就可以无休止地在天上飞下去。刚刚飞行时，王杰西已经做了一个变向，之后跳跃中断，在触地前却是不可能再骑着扫把飞行。避无可避，王杰西键盘一抹，车前子瞬间再次转身180度。果不其然，君莫笑这一影分身术是闪到了他的身后半空，此时一脚踩来，用的是拳法家的技能鹰踏。车前子这边连忙扫把一挥，拧中这一脚也要给君莫笑点伤害，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如此两败